没有音乐啊，音乐要音乐啊，配音乐啊， 就是开头什么的。开我说开头啊，像人家那个什么朱学恒都有什么阿宅反抗军电台什么的。 然后我们是什么？大脑清洁公司。 以后再说吧，开头先不要管啊，就反正就是直接开始，因为在 YouTube 上面随性。 对对对，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4月24号，对、 okay ， 第二次了， 对， 好，重点是，好，直接讲，今天直接讲题目， 嗯， 就是这两天，就是有一位这个女艺人， 嗯， 自杀， 嗯，很沉重， 对，很沉重， 嗯， 然后这当然就有些。部分的舆论是认为是说是因为网络霸凌这样子，我觉得这只是我只有想要讲到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你觉得这件事情讨论这位女星， 对，就到此为止，因为我跟她没有很熟， 对，你也没有花很多时间研究这个主题。 对，那其实我个人的我对于目前台湾的网络环境，就所谓网络霸凌啊，其实我已经。应该是说，从台湾刚开始做， 嗯， 就一直观察到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不是这个最近才有的。 从哪里观察到？ 从网络上啊， 嗯， 对啊。其实去年 你是说从你做台湾刁民开始，你才注意到， 才特别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有一次非常印象深刻， 嗯， 对，就是也是我那时候画的一个题材， 嗯， 就是。有吃霸王餐的人 哦，是哦， 对，就是哎、欸，也不能说他吃霸王餐了、啊，就是那个店家提供所谓的代用餐， 嗯， 代用餐你懂吗？ 代用餐，你是说别人？哎、欸，你是说别人帮他付钱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已经事先付钱的，然后他可以去，就是流浪汉或是没有经济能力比较差的人，可以去应急救急。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爆出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人或者是一家人、啊、然后就会去某一家餐厅，而且那家餐厅还算蛮高档的。 嗯、 然后那家其实他们就有所谓的代用餐，那其实上那代用餐并不是谁付钱去买的，而是老板自己提供的了、嗯。所以其实老板付钱。 是、哦。 对对对对。然后 你说高档的餐厅还有这种服务，好酷、哦。 不是那种超级高档，但是也算是高档的一家餐厅。 哦、 对。 Okay。 然后后来，所以其实算是做好事了。但是后来就是有 一家人就是去那边吃，然后吃，而且还咸这样子。 哦，是哦，你就吃代用餐，然后还咸哦。 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很 小的新闻，所以那时候我有把它放进我的作品里面。这样、嗯，那这件事情是当时我有去问那个老板，那他也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事情。 嗯， 但是嗯。后来就是有网友披露，就是有跟我讲说，其实那一家人好像有点精神障碍。 哦、一整家人都有精神障碍， 可能主要是那个妈妈， okay。 主要是妈妈有精神障碍、嗯，所以后来，我当天我哥就他就提醒我说，其实因为我的作品。造成了很多人跑去，但可能不只是我的作品呢，包括那个新闻媒体、 嗯， 就是造成了很多人跑去他的版面上面，也不能说闹版，就是骂他、啊、或者怎么样、 嗯。 然后，所以当天我就把图撤下来了。 嗯， 对。但是因为我后来又做了一些解释啊，就是说，因为我因为觉得他有精障，其实是一个网友告诉我的。 嗯、 然后他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知道他的状况， 嗯 嗯，然后但是我问店长，我有就再重新问一下那个店长，那店长是说他觉得他当下看起来， 嗯， 不太像是精障，总之我不知道， 哦不像嗯 okay 嗯、 总之我不知道，但是两造说法有点不太一样，但重点是说当时的状况就是一群人可能几十个人就跑去人家的板上骂他、啊、或者什么的。 OK，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 嗯， 我们自己在做作品的时候，其实需要蛮谨慎的、 嗯，对啊， 就是说，当然我们是在评论一个事件， 嗯、 没有错，然后我们去评论他的行为是不是适当，或者是怎么样， 嗯， 但是他很有可能 会因为你评论的深度，而去影响到当事人他到底会不会受到别人的霸凌啊，或者是什么状况。 嗯哼， 对啊，所以之后我其实的作品我都非常非常谨慎啊。 嗯哼， 对啊，因为 有一个问题耶， 嗯， 你不是通常都不会说你是在针对哪一件事情在讲吗？你的作品里面， 对，通常是。 那为什么那些人他们会找得到？是有人在下面放连接，是不是？ 对，早期的比较长的是这样子啊，就是 okay, okay. 我当然会取材某一些事件，但通常我不会讲，因为好了，这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这跟这主题没有关系啦。 OK， 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幽默有些东西是来自于默契啦。 嗯哼， 如果我画了一个图，然后我要告诉你说啊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它就不太好笑。 嗯哼。 对 哦，可是问题是，你如果选的那个题材是非常冷门的话，就没有人知道你在讲什么。 我觉得无所谓啊， 哦，就无所谓。OK， 好， 对， 那就好。然后， 对，所以后来我其实就意识到说，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媒体。 嗯哼， 那媒体的确是有可能会让霸凌产生。对啊，所以我就自己还蛮谨慎的，所以我都尽可能。其实有时候即使是一些比较有名的事件啊。那我在创作的时候，我也尽量会让对白点到为止，而不会就是讲那种很真的很刻薄或者是很羞辱的字眼。基本上你在我的作品应该是看不到任何羞辱的字眼啊， 对一些小小的嘲讽一下， 对啊，就是比较像开玩笑了这样子，比较。应该说我是很抗拒去做所谓的这种羞辱性的讽刺啊。 嗯哼， 对啊，那其实这个问题后来就是在包括就是开始选举啊，然后还有今年的一些事件，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越来越严重了。 你说网络霸凌吗？ 网络霸凌的问题，就是说好像我们不太，因为现在在网络上讲话。也许在 Facebook 有实名登录等等啊，但其实我们在网络上面讲话的时候，并不会这么觉得是跟面对面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对啊，对啊， 我之前就看过一个，他说很多人啊，在网络上，这国外的啦，就是很多人在网络上面会讲很多种族歧视的字眼，但是你真的要他面对一个跟你不一样肤色的人，对着他说那些话，他讲不出来。 对啊，对啊， 对啊，这是很正常的。 对啊，对啊， 对啊，但是在网络上，大家似乎就没有这种忌惮。 哦，因为他觉得我是匿名的，所以没关系啊。 即使是实名登录也是。 也是吗？ 就跟面对面还是比起来，他觉得 他是讲比较讲得出来。 他说我是说真话 啊， 我讲的是我真实的感觉啊。 对对啊，对啊， 大家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明他自己为什么可以讲这样子的话。对，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不应该是这样了，我觉得。 嗯， 你有什么想法？ 我有什么想法？到一直都在讲。 对啊，我讲太长了。 所以现在是在讲什么？现在是讲说不应该因为在网络上，所以就口无遮拦吗？ 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了，就是说，网络霸凌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你觉得你可以用任何就是任意的字眼去骂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这让我想到有点像是东方特快车的剧情。每个人同一刀，这不会造一个人那一刀可能不会造成死伤，可是大家都捅下去之后，就会造成被捅的人真的受到很大的伤害。 对啊。 对，就是其实 它累积起来，伤害累积啊。 就我们一个每一个人讲一句话，可能那一句话可能只会造成一点点很小的伤害而已。所以我们讲得出来，我们觉得这句话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其实没什么关系。可是当一群人两三千个人都这样讲，就是都在指责同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伤害。但是当我们分散出来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人他们都只觉得自己造成伤害没什么，所以我敢讲这句话。 对，我之前一个朋友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其实在台湾啊，很多人，但也许不是在台湾而已，就是说在这世界上很多人 很怕脱离人群。 哦，是 ，OK。 所以我们常讲风向嘛，风向往哪吹，我就往哪里倒。 嗯哼， 其实霸凌是一种这样子的一种特殊形态， 是吗？所以说是大家都在骂同一个人，所以我也来掺一脚。 你不会觉得多我一个人有什么差别？ 然后觉得很好玩，让我不会觉得就是我落伍了。 对啊，就是说我也掺一脚了嘛。比如说前几天，再更早一点，就是 说你说网络霸凌是一种追求流行的表现吗？ 也不能说追求流行，是追求一种安全感， 追求 就表示 我是 对我是在 这个 人群 的一部分， 我是在大多数人的里面，我不是在那少的里面。 嗯哼， 的一种感觉，所以就没有就逐渐就其实应该说不需要是非， 嗯哼， 只要看到人多的地方往那边靠就行。 OK， 可是网络霸凌跟一般现实生活中的霸凌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是 那有实质，你说实质上的吗？ 嗯。 可是其实有些时候在现实生活中的霸凌也可以是只有是精神上的、 啊。我觉得有时候现实生活上的霸凌啊， 嗯， 应该是说，我觉得霸凌可能都不会，有时候你并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在霸凌，其实这是很恐怖的。 对， 我回想起我国中的时候，我一个同学。嗯，他长得高高快快的这样，很大只、 嗯， 但他有一点精神障碍了、 嗯， 但不是那种很严重的，就是你跟他交往，你可能会觉得是说他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这样子、 嗯， 你不会觉得他很笨，或者是他是怎么样，不会、 嗯， 他就是比较非常轻微的、 嗯， 然后下课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玩的时候，就会有同学啊把他围起来打他， 嗯、 啊。但我现在跟人打他，你以为是围殴，不是那样子了。 对，就是打打闹闹的， 有点像打闹， 像小狮子去咬他好朋友的那个脖子这样。對 對對對，因为他很大只嘛。 嗯， 那他也没有怎么样。 嗯， 他其实我不太确定他当时怎么想、欸、那大家就觉得说，可能大家也觉得好玩，就打他、 嗯， 因为他很高壮嘛，打他好像也不是很会痛。 嗯、 但是其实该怎么讲？其实就算他不会痛， 嗯。 就是 每次下课都这样搞，也是很奇怪啦、 嗯。 但我觉得当时我们同学之间可能都不觉得， 那种友谊的表现不是吗？我就觉得国中的时候不是会在那边靠来靠去之类的。 对啊，但是就打他、啊，比如但有时候会做一些蛮我觉得蛮下流的事情，比如 说 有同学会放屁给他吻啊，或者什么， 只去针对他吗？没有 对 其他人这样做， 就是针对他， 是哦、嗯，那真的有点怪怪的。 对啊，所以、嗯、但是我觉得当时同学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霸凌， 嗯，这样算霸凌吗？ 不算吗？ 就是、有点像在边线上、欸，有点接近，有点不太算，我觉得，就因为你没有恶意啊。 因为你不知道 霸凌要有恶意， 其实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恶意的，但是不是这么强烈的恶意， 是吗？ 对，因为觉得他好欺负嘛， 哦，所以要欺负一下， 对啊，那种感觉啊， 哦， 那你觉得他好欺负，所以你觉得你可以这么做，他不会怎么样， 嗯， 总之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把它反映到现在的所谓的网络霸凌的状况、 嗯， 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他这么做也没怎么样， 对。 好比说前几天前阵子啊，其实都很近的事情、 嗯、 比如说李倩蓉的事情。 嗯哼。 李倩蓉的事情其实那就是不对的事情，没有什么好讲的。 对。 那我也批评了嘛。 嗯、 那但是问题是说那个时候一大堆人铺天盖地啊，去洗他的版啊，去模仿他的照相的姿势啊、 嗯、 然后去拍一大堆东西。 嗯哼。 这要干嘛？ 就是没有必要啊， 这完全已经失焦了。 对啊，对啊， 这个就是霸凌啊。 嗯、 那再近一点就是炎亚纶嘛。 嗯， 对，炎亚纶就是讲的那个 下雨会造成 地震。下雨造成 地震。嗯 ，OK， 他讲的并不是， 他的确讲错了，对吧、 啊、？OK，、 嗯、 那就好了。一他多少人去洗他的板，到现在为止哦。 嗯， 到现在为止都还有。我到今天还 有 看到我周围的朋友在传那些霸凌他的东西， 可是不是就只有前几天的事情而已，前两天的事情而已。 对啊， 所以到现在还好，你看林倩蓉到现在都还有。 对啊， 对吧、 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两天已经发生，有人离开这个世界的事情了。 对、 嗯，然后到今天还在霸凌， 没有人 没有人停止， 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在霸凌。 对啊， 嗯， 所以就是说，非得要有人断气了， 嗯， 才行吗？ 没有，现在就是有人断气了还是不行啊。 就对那个人来说行了。 哦，对啊，对啊，除了 那还没有断气的，我们就继续嘛， 继续霸凌。你没有展现出你受到很严重的伤害的话，人家是不会停止的。 对啊， 哦，好可怕、啊， 很可怕啊。 嗯， 我觉得这种社会的价值吗？还是我没有办法形容了，就是说已经弥漫在现在台湾的网络上面了。那其实我很努力的试图想要与之抗衡。 你要怎么抗衡啊？ 就大家多转贴我的文章啊，多转贴我的图文，对不对？ 然后这样有什么意义吗？这样 有意义啊，有意义啊，因为我们都是 什么？ 就是我会批评他们啊，我会批评那些人啊，对啊。但是事实上，就结果论，我的影响力是远不及那些啊，因为那些一样是图文作家，然后那些画霸凌图文的人，他们的人气就是比我们高。然后我们讲道理的，然后我们就是低嘛， 所以你意思就是说多转一点你的文章，然后就会把人家那个版面洗掉，洗的比较多是你的， 对， 就比较不容易看到霸凌的事情，就比较不容易去参与霸凌， 比较消极的做法是这样，没有了，我觉得古人说文以载道嘛， 但对不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 文以载道，文就是我们写文章是为了要。把这个道理放在里面，文以载道， oh. 再就是载人的载嘛，文以载道。那我说图文以载道啊，就是我当初做台湾调研的时候，就说图文以载道。 嗯， 那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我很精我尽可能精炼的文字之下，让他去看到这些事情的背后，它代表的意义。所以有时候我写的很深，然后写的很隐晦， 嗯。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思考啦，多想想嘛， 不能多想想，要思考，不能想想。 对啊，那所以，我尽可能的，就是比较我刚才就讲说，我绝对是不用任何的羞辱性的字眼嘛、 对啊， 对啊。那但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作品，就人气就是远不过那些制造仇恨的作品，那所以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只好说就拜托大家多转贴我的作品。 嗯，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哪里有趣？ 嗯，就是要怎么样对抗这些错误的风气啊？ 我不知道啊、欸。其实我 觉得非常值得研究的主题。 我之前其实有点小看这股力量。 你就小看哦、你就觉得只要有正确的声音出来了，他们就會慢慢消失。 但是其实正确的声音都不敢。我的意思，我的粉丝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啊，我都默默支持你啊，我都只能按赞支持你啊，我都不敢转贴、 啊啊。嗯， 为什么他不敢转贴？ 因为你说的话会激怒到他身边的人，然后就被狗干， 所以就被霸凌了嘛。 他就会自己就变霸凌的目标，讲真话会被霸凌。 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刚才讲的霸凌的理由是什么？ 嗯。 就是因为大家想要站在那个声音比较大、人比较多的地方来表示他自己不是孤独的。 嗯哼。 但是你们如果因为害怕，被人家霸凌的话，那你不讲话，那其实出来讲话的人就更少了。 对。 所以，当你越不转贴台湾刁民的东西，表示台湾刁民的东西没有人要看。表示台湾刁民的东西，没有那些羞辱性字眼的有意义。 嗯， 对这个大环境来讲就是如此，就是这样啊。就比如说，好比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去年可能是去年吧，有一个就是反核组织弄了一个废核大串联吧，我记得就是说什么这个核废料有多少啊？有人说什么什么几个观音啊。几只狮子啊，那些，然后就弄很多，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时间我也画了一个嘛，就是3000年之后会达到101的高度。 对， 那一次就很感谢大家， 嗯， 去帮我转贴还有推文这样子，所以当时我那张图的赞数和转贴数，远超过那些收钱画图的人， 我的意思是说，当大家的力量这样出现的时候，他们才会知道这个力量存在。 嗯， 如果大家继续沉默，就是无所谓的话，那当然霸凌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 嗯，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对，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就是，在今天也有人就说，那核能留言终结者算不算霸凌？ 核能留言终结者能不能霸凌吗？ 对，核能留言终结者有时候会有一群人跑去那个去洗那反核的人的板啊，算不算霸凌？ 其实我觉得要看呢，我觉得对当事人来说，他搞不好真的会觉得被霸凌的感觉。 对啊， 可是实际上去洗他板的人都是去贴文章，不是吗？ 对啊，都很、就是、很长，根本就不想看啊， 就是贴他们就是正确资讯的文章啊。 对啊， 对啊，所以说。就是霸凌要怎么样定义啊？ 就是一群人去做让当事人不高兴的事情， 不高兴的事情，这样就算霸凌。那这样 其实很不舒服的事情， 那这样你永远不能够讲正确的事情啊，因为打脸就是会让对方不舒服啊，所以你永远不能够去打脸嘛。 所以就像我的好朋友就说啊，我从来不去霸凌别人，我都是吸怪了之后再消灭他们。 奇怪了，在消灭他， 因为他都是写一些引战的文章在自己的版面上， 哦，然后让 等人家来攻击，然后他再歼灭他们， 所以他一个人一夫当关， 对，以一当百， 哦，打十个， 对，盒子打十个，他打超长，有时候打到人家中离了。我觉得不论如何啦，就是多多少少就是尊重，还是要尊重别人。的版面，当然，比如说像我在台湾刁民的话，我是不管了，不能说不管了，就是基本上我的理念跟黄世修是很有蛮类似的，就是我们是支持100%言论自由。那我觉得在台湾刁民下面留言的人，你们自己对自己负责啊，我没有办法对你们负责，所以我不会去删文章，我通常会唯一会删的是广告啊。 哦， 而且是奇怪的广告，比如说卖不到什么东西， 奇怪，为什么我都没有接受过这种广告，好有趣哦。 我不知道，可能我看起来比较像是需要那种，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弄那个广告？对啊，就是，但比如说政治性的广告，除非你是要帮候选人拉票啦，那种当然不行。但是比如说有什么政治性的论坛啊，或者政治性的新的网站啊，那在我那边贴，我通常都是不删的，我通常不删的，就是任何人贴都无所谓，对啊，那。就是我就是做到这样的程度。那但是你写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写的人自己负责这样子。那尽量，因为我的理念是说，只要我有一个标准，去删文的话，就会是一场灾难。因为判断的人是我。 对啊，对啊。 那如果有些人他讲的很好，但是如果不合我的意，我就把它删掉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样不是 没有言论自由。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全开。 我发现我现在想到三分钟科学从来没删过文耶。 你在那边多么和平啊？ 对啊，没有，也不和平。有些时候真的还是会出现比较尖锐的字眼。可是我还是不会去动它，但是我会去当和事佬。 你会当和事佬？ 哎呀，不要这样讲啦！我真的会在干这种事情。 我通常会分两个啦，一般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认真想要讨论的话，我会蛮认真回他的。就比如说像上次讲那个吹冷气事件，那次其实我蛮认真回蛮多很多留言的。对啊，那通常有一些只是想要攻击我的，我是就摆着这样。 对啊，对啊， 我通常也是呼吁，就是大家就摆着啊，就不要理他，因为他就是想要你理他啊。 对， 那你理他干嘛？久了他就 无聊就 自生自灭了，就这样啊。 他就觉得没趣就走了。 对啊， 不用 管那，我觉得是认真有人想要讨，就是有些人想要讨论议题，然后真的提出论点的话，我通常都会参与讨论啊。 对，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想我的结论就是，我认为要。现阶段啊，我不敢说永远都是这样。现阶段要去抑制所谓的网络霸凌的话，就是需要有人。 其实我觉得就是，反对霸凌的人要站出来， 对， 帮被霸凌那一边讲话。 对，真的是这样。 真 的这样， 因为 今天被霸凌的人是别人、嗯，可是明天被霸凌的人可能就是我们。 对， 对啊， 就像炎亚纶也不知道前几天是李倩蓉吗？ 对啊。 对啊对啊，我觉得我再讲再强调一次，就是我觉得李倩蓉的阿帕契的事情做的是不对的，嗯、那炎亚纶讲的也是不对的， 嗯， 但他们的做的不对或讲的不好， 嗯哼， 不是你霸凌的理由， 嗯， 或者说不是你参与霸凌的理由。 可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在自己在朋友之间聊天的时候笑一笑，就是觉得我是觉得还好， 对啊， 你不要跑到人家的版面上去给故意给他看到你在呛他之类的。 对， 这样子就好了吧？ 就是有些人觉得去羞辱他，然后他会恼羞，或者是他会怎么样，觉得很快乐。 嗯哼， 这就是他在霸凌的过程中想要获得的、啊嗯。 对， 就是想要看到对方崩溃啊，这样。 嗯， 好，今天就这样，有点沉重，有点沉重。我希望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啦、嗯、就是在。不论你发什么发言啊，或者是写文章的时候， 嗯， 再去多思考一下。就是我觉得，导正的，就是比如说像刚才讲说，人家做错事情， 嗯， 去发表导正的言论是可以的， 是正确的，对吧、啊？ 但是不要把人家往死里打，因为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嗯，对、 啊，就这样。 嗯哼， 好，拜拜， 好 再会 拜拜， 下次见， 拜拜。